最好曾下一秒。 放手

情太难了，想别人要趁早，就算迷恋你的拥抱，忘了就 片段，城里的月光。